这战斗法师技法也很纯熟，一棍将小怪挑空后，快速转至小怪身后，一记龙牙捅出，打出一个凌空追击加背击，一颗无属性炫纹在棍尖凝聚，闪到了他的身侧。这根据打击时的操作效果产生的炫纹还有差别，分大中小三种，虽然对增益状态没什么影响， 但炫纹攻击时的杀伤效果却是有区别的。战斗法师在荣耀中是一个上手容易，但要玩精通却相当有难度的职业。炫纹的使用以及觉醒后斗者意志更苛刻的操作要求都是易学不易精。这家伙一个转身，正好正对君魔校，抢了怪后， 还当着人面继续耀武扬威的杀着。叶修一看，这人自我感觉还真不是一般的好。不要说炫耀操作的行为，就看他勇于把自己这副尊容上传做角色外貌，便可以知道，这是一张多么违和的脸呢！游戏里的样貌编辑器，无论是默认还是自己胡乱搭配，都不可能制造出 这么冲突的效果，叶修摇了摇头，可没想着和这么一个炫耀帝去纠结抢了一只小怪这么小的事情。谁想炫耀帝再转过来正对君魔校炫耀了两下，就突然一个失误，原本浮空连击的小怪掉到了地上。叶修忍不住一笑，正准备让君魔校离开，却听到这人叫出了他的名字。 君魔校，叶修听到叫声，又把君魔校的视角转了回来。那人正一边被小怪挠着，一边朝君魔校走了过来。原来是你，对方说。你是？叶修看了一眼这人的 ID， 千城，没印象。难道是刚刚加了好友同网吧的？ 叶修点开好友列表，准备看看，结果就见这人在一边道：“听说你蛮厉害的嘛，啊，切磋一下。你谁啊？”好友列表里就30多个人，叶修很快一眼扫过，不见千城这个名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在向你挑战。叶修什么也没说，君魔校转身就走。 喂，你别走啊！千城连忙叫着，但之前他打了一半的小怪，此时还在挠他。千城一个天机将小怪挑空，走位后一个落花掌，小怪打着转飞出，却正好是朝君魔校砸了过去。离开新手村以后，就不再有系统保护，玩家可以互相 PK。 这小怪眼看就要砸到君魔校，君魔校却突的转身，战矛一抖，已经捅中了半空飞来的小怪，挥臂一抡就将其摔到了地上，却是用一个圆武棍一气呵成的化解掉了千城的这一下吹飞砸人。果然有两下子，不过我劝你还是跟我去竞技场，免得野外死了掉经验。 千城这边说着，结果对方也不搭话，同样也是一个天机挑向摔地小怪，完后一个落花掌将小怪轰了回来。只不过他这一次落花掌接得更快，小怪浮空很低便被轰飞。哼！千城不屑地哼了一声，战棍捅出，准备像刚才的君魔校一样，也是一个圆武棍， 把这一吹飞攻击给结果，战棍潇洒的递出，千城琢磨着自己一会儿甩到哪个方向会比较帅，谁知这吹飞过来的小怪眼看飞到，却又忽然落地，自己这一递出的一棍，竟然捅了个空。千城惊诧，如果这不是一个巧合的话， 那这人竟然是把落花掌的力道掌握得恰到好处， 而且算准了他也会用圆武棍去接招。于是打出的吹飞距离刚刚好在自己的圆武棍距离以外，让自己这一棍捅了个空。这是多么可怕的微操啊！ 你还差得远呢。 千城听到对方说这么一句，连忙抬起视角望去，君莫笑却已经自顾自地走了，自己这却又被爬起来的小怪挠着。 你别走！ 爱炫耀的人那自然是最怕丢了面子，此时又被戏耍又被鄙视，千城不依不饶，又一次把小怪轰了过去的同时，人也已经追了过去。君莫笑再度出手，抬手一记龙牙，飞过来的小怪在半空被缓了下来，跟着一个天机，小怪打着转飞得更高，而后一记连突，小怪张开双臂朝着千城抱了过去。 我靠！ 冲太快的千城这下是反应不及了，他没想到君莫笑拿着这怪玩了半天才打回，翻转的小怪扑面而至，第一视角导致整个屏幕上看到的都是僵尸身上腐烂的臭肉，恶心的不行。千城被僵尸直接扑倒在地，拨开僵尸连忙起身，结果却被僵尸抱了大腿，张着一口烂牙就往上啃。千城挥着战棍一通敲打，好容易把这只僵尸扁死，结果咯吱咯吱的骨骼摩擦声在耳边响起，自己不知何时又进了一只骷髅怪的仇恨范围。骷髅怪提着大刀正朝他大步赶来。 不是喜欢抢怪吗？慢慢玩着。 君魔笑朝他招呼了一声，千城连忙望去，这家伙竟然在这么一会儿的时间里已经聚起了四只怪，此时一个落花掌轰出，四只小怪一起朝着千城砸了过来。四只小怪，四个方向，加上提刀大步来砍的骷髅，千城这次真是避无可避，炫耀什么的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跟着骷髅僵尸们一起摔翻在地，视角转来转去，身边都是这些死灵生物的骨头沫子和烂肉。死灵生物们动作比较迟钝，起身较慢，千城是倒地一堆中第一站起来的，视角转去一看，君魔笑这次没有离开，提着战矛大步已经逼了过来。千城吃了一惊，不由得就是一个后跳，跳完却又大为懊恼，自己为什么要躲呢？自己不是一直就想和这人交一下手的吗？此时行动迟钝的小怪们也都爬了起来，其中四只小怪虽然是砸了千城，但仇恨还是在君魔笑身上。提刀骷髅本来的攻击目标倒是千城，但现在同被四怪砸翻，算是受了君魔笑的攻击，仇恨一下子也被吸引过去了。五只小怪这一起身却是都朝着君莫笑冲了上去。千城想说先清了小怪我们再来好好打一场来着，结果话还没出，君莫笑的战矛就已经扎到小怪身上，和五只小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视角根本就没有转向他这个方位。难道这家伙本来就是来打怪，不是冲着自己来的？自己还不如五只死灵生物有价值。 喂， 千城喊道， 想要怪给你一只，玩去吧。 君莫笑挑空直刺，一只小怪被击飞过来，稳稳落到了千城脚边。千城发怔，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以往每次抢怪炫耀时，被抢的家伙都是气急败坏，有的立刻和他拔枪相向，最后又被他打趴时，那种感觉真的好爽。而这次呢， 对方的反应和举动让他觉得自己是非常幼稚。人一次聚了五只怪，随手打了一只过来给自己，那模样就像在说，小朋友乖，不要闹，叔叔给你糖吃。虔诚愣在当地没有动啊，那落到脚边的小怪仇恨当然还是在君莫笑身上，爬起来后就又冲了回去。 怎么不要吗？ 君莫笑竟然还在问。这虔诚真是很有跟着僵尸骷髅一起上去围殴这家伙的冲动。 等你打完怪，我们好好打一场。 虔诚的口气忽然变得很认真，不像之前挑衅时那么吊儿郎当了。 不必了， 君莫笑回答他。 为什么？ 虔诚脱口而出后就后悔了，对方都说过一次，你还差得远呢了，为什么要给他第二次鄙视自己的机会呢？ 没时间。 结果君莫笑却是这么说的。虔诚泪流满面呢，小孩，自己真是小孩，要缠着大人玩的小孩。于是大人就告诉小朋友，叔叔忙，乖，自己玩。自己此时遭受的待遇是何等相似啊，虔诚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接口了，就等这家伙打完小怪硬上吧。虔诚如此打算着，于是静静地候在一边等待。可同时打五个怪没那么快打完，虔诚想着要不要上去帮把手，但随即觉得这样太没立场了，于是索性自己也开了只小怪杀着打发时间。结果自己这边杀完了，转视角一看，那边还是五只，再开一只吧。杀完怎么那边还是五只？这家伙技术不错，没理由杀怪水平这么糟啊。虔诚纳了闷了，但细看了两眼后发现，现在的五只怪好像不是之前五只了吧。正拿不准，一只骷髅小怪被一矛刺中后变成了一堆碎骨，随后就见君莫笑带着怪跑去又开了新的一只，继续五只怪一起打。虔诚吐血呀，自己这等着人灭了这堆怪后决斗，结果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人是在专心练级呀。虔诚怒了，他决定上去帮手，不对，不是帮手，是捣乱，他要继续抢怪，一直抢到这家伙忍无可忍为止。于是虔诚冲了上去，对着君莫笑聚起来的五只怪一通猛扎。君莫笑的视角似乎是朝他这边瞥了一眼，紧跟着虔诚接到了一个组队的邀请。 靠，谁要和你组队啊？我是来抢怪的。 虔诚恼怒地把邀请拒绝掉，继续杀杀杀。五只小怪死得更快了，但是看到分配来的经验值，抢怪专业户虔诚这次抢怪真是失败极了。两人不组队，这样的情况下同杀一只怪，这只怪的经验会由二人来分，其中第一击和最后一击就可以分走三分之二，余下的三分之一由两人的伤害总量来确定比例。虔诚当然是没有第一击，他原本是想狠狠地抢来最后一击，结果五只小怪他竟然一个最后一击都没有拿到，加上伤害总量也完全低于君莫笑，最后拿到的经验少得可怜，而且这种情况下掉落的东西也完全是君莫笑的，虔诚连一个子儿都捞不到。更可气的是，先前五只怪倒下去的时候，君莫笑这边早已经开好了新的怪，始终有怪在这杀。虔诚奋力又抢了一波，结局和上次一样悲惨，结果就是他提高了君莫笑杀怪的速度， 而且经验让给对方拿大头，他在后面吃点经验渣。这样算来，君莫笑一点也不吃亏，而他则是个被压榨的苦工。千城明显是气昏了头了，这一波后他抢怪从开怪做起，主动上去开了个怪带回来，结果这一次君莫笑就带着自己开的怪走了，把千城开的怪留给他玩。千城泪流满面，自己这是在做什么呀？手速把手中这只怪给灭了，千城冲上了前。 喂，我要和怪一起打你了。别闹了，好好练习吧。 对方淡淡的道。千城咬牙，手中战棍挥出，已经准备朝着君莫笑敲去了。突然听到附近传来一个声音。 咦，你们怎么在一起练习啊？ 千城连忙回头一看，一队顶着蓝溪阁工会称号的人正朝这边走来。说话的人正是第十区的蓝溪阁会长蓝河。千城收起棍子，当时就要跑路。 千城去哪儿？ 蓝河却在喊着。千城泪流满面。会长，你没脑子呀，没见我不顶工会称号，这不就是不想暴露身份吗？于是一边跑一边工会里发消息。 会长，假装认错人了。 搞什么？蓝河莫名其妙。 我得罪君莫笑了。 你干什么了？你抢的怪了？ 蓝河倒是很了解这部下的毛病。 我想抢来着。 千城泪，人得罪了，但自己一点没爽到，冤不冤呢？千城是蓝溪阁的一员，别看在叶修面前被搞得灰头土脸，但在玩家群中已经算是难得的高手，单论实力未必就比所谓的五大高手差到哪儿去。五大高手这样的名头，首先的确要有过硬的实力，其次就要有过硬的人气，顶的人多了变成了五大。千城呢，人气也算有点，但关键他还有个过硬的毛病，喜欢抢怪。蓝溪阁是三大工会之一，但正是因为如此，对工会成员的要求反倒更高。虽然不至于要求大家谦虚谨慎夹紧尾巴做人，但像抢怪这种恶劣的行为却是工会规定中明令禁止的，这样的会规大家也无话可说。那种有实力就嚣张跋扈组团出去圈地抢怪的工会是注定无法发展起来的，成员素质太差。但千城这人偏偏就有这样的爱好，而且偏偏还是个高手，比较难得的高手。工会不想要他这素质，却又舍不得他这高手，但最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在千城这家伙也算识趣，出去干坏事从不顶着工会的称号，好些被他欺负了的玩家也就没把这账算到蓝溪阁头上。这次第十区工会开荒，这家伙不知怎么心血来潮也报名要参加。这人虽然暂没给工会惹来什么非议，但终归让人觉得是个定时炸弹。会长大人一看主动要去新区，立刻双手赞成，大家褒奖，最后再把炸弹一脚踢给蓝河，让蓝河看着炸弹别让炸了。蓝河泪流满面呢，这新区开荒正是打怪练级频繁的时刻，这颗炸弹就是在火炉边上烤啊。